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向车多，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下班快乐。今天我 Hello 一声，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老白是不是今天又没来？ 嗯，那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是谁？ 思萌吗？啊， 哎，大家好，哎，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啊。嗨，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样的春日的傍晚，来继续收听和选择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在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鼓励啊，因为其实每一天我们坐到直播间，一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会有很多的留言。 不管是在我们节目的时间段之内，或者说已经超出了我们节目的时间段，都会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当然为了这个我们这些所有的可爱的听友们，依然也是认真对待，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包括好歌和我们今天一个王牌大来宾啊。 哎，期待一下，昨天已经预告过了，陛下今天会降临呢。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从第一首《Goodbye World》开始，好吗？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春天了，温度上升啊！今天上午刮了大风，但是呢，在中午的时候被太阳晒着的时候，有夏天的感觉了哈。 所以说，温暖的季节应该让我们温暖向上，而不是忧郁而悲伤。 哎，我们接下来有请许巍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开场 ，Goodbye World， 温暖的季节， 下班快乐。 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春节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人年轻，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的梦想。 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耶，是因为这多彩岁月。耶，是因为那残酷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的梦想。告诉我如何能想你到心里。这一道光芒 许巍带来温暖的季节，我们带来一个很暖的开场，就在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度逐渐上升朝着夏天前进的时候，我们的娱乐总牌依然在傍晚黄昏之时陪伴大家。 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有温度的歌曲。 哎，对对对啊，就和现在的天气呢，我们要适当的搭配一下啊。另外呢，我们想请大家也做个互动，了解一下现在所有的听友大家在干嘛，好不好？我们今天的互动很简单啊，因为我突然想到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么一句啊，那是应该是马致远啊原曲当中的一段。 哎， 原，对对对，不对，不是原曲啊，就是散曲当中的一段。 所以呢，今天就想通过这句诗，然后问候一下收音机前各位朋友。 夕阳西下，然后呢，加上你的名字某某某在哪里就行了 或者某某在干嘛？ 报坐标吗？ 对对对，比如说夕阳西下，然后那个老白在直播间啊，夕阳下老白在做直播。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在第一时间报出你的坐标来。 对，比如夕阳西下，艾科在吐莲花，口吐莲花，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要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季节是有关系的。 怎讲？ 就是会想到恋爱啊，夏天的味道啊，或者说白衬衣的感觉。 哎，就是你把这个画面形容出来了哈。大牙，他真的这个名字叫大牙，大门牙的大牙。 叫什么？ 他说夕阳西下，大牙回家。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其实我们不要求大家是多押韵什么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就顺便的那两句对仗一下押韵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会选两位今日最佳，然后送小红包，好吗？比如说，有人说夕阳西下，叶子在排队等洗车， 还有人说， 你看这个就改一下嘛，对不对？夕阳西下，叶子在排队爱车洗刷刷。之类的吧， 一定要韵脚对上、啊、是吧？ 对。 还有这个李大芝，他说夕阳西下，李大芝在剥虾。 哎，你看这个就有意思了。哎，就是夕阳西下，一哆嗦听老白放歌。什么叫一哆嗦呀？ 应该是夕阳西下，我们俩坐在直播间和你们重温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 嗯，夕阳西下，海鑫在西五环听老白唠唠叨叨。这个其实也可以稍微修改修改。 嗯， 就夕阳西下，海鑫在西五环听老白啰啰嗦嗦。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王牌推荐，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真是太可爱了。 嗯， 我希望能在此时的直播间里面接受到来自于这个城市甚至不在这个城市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的讯息， 对， 或者你们的讯号，你们的信号。 嗯，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也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了自己身边的朋友。 对，偶尔我们这么互动一下，让大家觉得亲近了不少啊。 啊， 对，就会想到那个歌招啊招啊招朋友，对，那个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哈。 我们有没有存在在你的朋友圈里呢？ 希望你们如此，因为有朋友已经发朋友圈了，对不对？ 嗯， 好，既然大家这么够朋友，我们也够朋友推荐一些不错的演出啊电影什么的啊。 嗯， 我们先来 看看这个演出吧，好不好？就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歌手 啊、，Daniel Porter。 对， 2018年的中国巡回北京站呢，将会在明天4月11号会在糖果 Live 上演。 哎，真的，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在做早间节目的时候，也曾经很多次播放过他的歌。他的歌有一种很清新的气质 啊，有种吃糖的感觉， 对，糖果的气质啊。然后他是戴着帽子的游吟诗人。2005年，当时的那一支单曲叫《Bad Day》。 嗯， 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里已经播放过了，当时就已经红遍全球了哈。 对，还有2006年的时候，有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首《Bad Day》，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首下载量超过200万的歌曲。 对，而且当时也是 Billboard 哈一个公告牌的是年度最佳单曲，而此时此刻。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嗯哼，也会让我们想起来那些年我们读疯狂英语的时候。 听着这样的歌，我觉得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走在路上的话，我就是整个人得跟着那个风得飘起来的感觉，特别好听。When I'm with you, I've been gone.Every season change looks the same November to June. Whoa, whoa, whoa. And on these empty streets, skip the beat, the flowers don't bloom. Whoa, whoa, whoa. I can't believe I missed your birthday again. And I wanna come back, but I just don't know when now. And I'm so lonely, you're not here with me. That's why I'm gonna be on the next plane home. The road that never ends round the bend, I see you smile.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刚刚听了一首很甜的歌，我们其实在这首甜歌里面也看到很多甜蜜蜜的微信留言，就是会有生活里面那些小细节啊，或者是那种小拿之前的那个流行词说小确幸啊，对，比如说 Yuki 常常说夕阳西下，醒着夕阳，应该是迎着夕阳吧。这我说你这个醒着夕阳这个词用的实在是太林夕了，接唐娃，夕阳啊你咋这么大，后面一句是感慨。 还有朋友说浮云，他说了说夕阳西下，浮云在品妈妈煲的汤，好温暖啊。 啊，西，他说夕阳西下，能妈在太阳宫等着接娃，好多 接 娃 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及时的也是用好音乐在陪伴大家。和考拉说夕阳西下，考拉在974等陛下。哎，这押韵了。 嗯， 好。哎，说到这儿了，今天晚上第二个小时6点钟，歌手陛下 就会带着新专辑来做客娱乐最王牌了。 嗯，所以说你有什么想对陛下说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白杰 FM 留言。 对，如果问题被挑选选中的话，我们也有小小红包送上哈。 嗯、 另外再来看一个电影叫《爆裂无声》，正在院线上映，据说是一部现实题材的悬疑电影。 嗯，而且据说这个导演在叙事这手法上非常有风格，从以前他的片子到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豆瓣评分目前高达了8.3分， 还不错。 嗯， 但是呢，和同期上映的《起跑线》比，可能票房差了1亿。那么推荐一下这个，我们也不能老推荐这种，是吧？非国产电影，对不对？ 对， 因为有的国产电影还是值得鼓励的，比如说像《爆裂无声》，看过的朋友也有推荐的说不错的。 对， 接下来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不能说是 copy， 但是是一个小的改编吧。 嗯，昨天晚上你也推荐过，大概一点点。 对， 由戚薇、吴越还有魏大勋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北京女子图鉴》，今天开始呢会在网络平台上播出了。 嗯， 而且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去年大热的《东京女子图鉴》。有人说这名字直接搬来了吗？ 哦，就讲的是在北京打拼的职业女性的故事，而且后面好是不是也有上海女子图鉴之类的。 嗯， 作为一部当代的都市剧呢，该剧还邀请了苏芒来担任时尚的顾问啊， 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嗯，好吧，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其实昨天的这个主播私房歌也做过推荐，就刚好是这个剧的推广曲，金志文 送你一匹马。 不问你将去何方，送你一匹马，让他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或许等你看尽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或许等你看尽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永恒不过只是一。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今天有人把这首歌带过来，然后让我们猜一猜这首歌现在最频繁的会被用在什么地方。 一分三十秒的时候听到那句 Make more time， 你就知道出自哪里了。 Money is not evil by itself。 所以你是想看看现在路上多少人 在玩， 大家都在使用这个互联网的产品吗？ 对， 我觉得可能消磨时光、消遣时间还是 OK 的啊。 对，或者说你们有拍这个短视频可以发给我们。 对，那也不至于无处不在吧，非要在马路上滴滴滴。好吧，下班路上轻松愉快一下，至少这个节奏觉得可以让你在车厢里面或者在走路的时候跟小小的嘚瑟一下。好， 准备了准备了，马上到了。 哪里是哪一段？ 一分三十秒的时候马瑞岛 Make more time。 哦，就这儿 OK。 所以我们前面放了一个这个电影的《霸王别姬》的片花之后，突然跑出来这个是抖友出来了是吧？是意思吗？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把你们好玩的视频都抛上来。 对，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夕阳西下，开着小车快回家，可口的饭菜，可爱的娃，回家的动力满满大，写的都不错啊。这个妮妮泽，你的微信我们看到了。 还有 鼓励一下， 还有费劲老朋友了，他说夕阳西下一分三十秒已到达战场。玩游戏呢 啊、哦、还有穆世俊 大哥别杀我。 最近有点不太好要保持之前的沉稳的这样一个态度啊。穆世俊说夕阳西下我在学艾克恩哈 恩哈 恩恒。 这 小朋友不要跟我提那个小朋友。 这是你的必杀技，我跟你说，以后要是你要是在节目当中不太那个正常的话，我就恩恒一下。 对，然后我也做噩梦，然后恩恒如果然后那个不听话，然后霍先生跟大家讲说，我说带你去找那个 DJ 叔叔， 下回再不带你来了， 然后就哭了。是不是捎回来。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风逐渐减弱，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歌手彭佳慧新歌《心花一朵朵》 MV 正式在各大平台上线。《心花一朵朵》是彭佳慧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中的一首快歌舞曲，由金曲奖最佳作曲人黄建为鼎力操刀，打造经典摇滚与阿勾勾形态的复古式舞曲。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过耳难忘，也展示了彭佳慧对多元曲风的把控力。以一首《齐天》夺得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冠军的张希平错终于发布了自比赛以后第一首个人新歌《寂》，看似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舒缓的旋律诠释着四季更迭的内涵。张希平错更是包揽词作，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真实的自己。知名曲作家歌唱家孟文豪2018年全新单曲《玫瑰花瓣》发行，这是一首走心的歌曲，他独特的演绎方式带领所有歌迷一同回味民国时代的老情歌。卢冠廷推出个人全新概念专辑《Move to Music》，把自己80-90年代创作的电影主题曲及配乐重新提炼，并化作全新旋律。昨天，这张极具艺术性的专辑终于面世了。电视剧《远大前程》在湖南卫视播出。今天，该剧曝光了音乐界白金 CP 董冬冬、陈曦创作、郁可唯演唱的爱情主题曲《无由》 MV， 一起赴风流，一曲长相守，古风悠悠中道尽爱恨情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四环西向东公益西桥有事故，后车多。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南和七棵树桥各有一起事故，造成后车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让大家来这个造句，然后呢，其实出现很多的在春天非常有诗意的朋友，诗性大发啊， 比如说， 这个夕阳西下，狂风吹乱了我的发，幸好还有音乐伴着我回家 还不错，还不错，比较押韵了 啊。小钱说，夕阳西下，等着红灯，赏着花，不舍美景，加油再出发。这打油诗写的。 陈良妹她说，夕阳西下，车有点飘，风有点大，我有点胖。 你有点胖？ 她有点胖。 哦， 好了，我胖这个事实已经成立了，行吗？ 没有，我其实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这个下班之路啊。当然，最近其实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很久没有露面的奶茶刘若英，她其实最近呢做了一件大事儿哈。很多其实演而优则导的女演员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转型啊，去做个导演啊什么的。现在她也执导了一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 哎，而且这部导演呢是由井柏然和周冬雨主演的哟。其实讲的就是一对恋人在北京10年的分分合合的虐恋故事。刘若英就有人说，很多年以来都一直被世人称为是文艺女青年的标杆，而且这部电影呢一听名字就是很有刘若英奶茶的风格。你看名字叫做《午后来的我们》，因为她以前唱过那首《后来》嘛，是吧？ 对。 然后有朋友就说，那电影的主题曲就只能叫我们了，总不能叫的吧？中间的那个字。 所以这个电影是什么时候上映？应该是4月份啊，4月28号啊。对，那昨天呢，片方也公布了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叫《我们的 MV》。 刘若英说，以前虽然很少和伊森合作，但是呢，早在电影一开拍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请他来助阵，做自己导演的处女作啊。而且刘若英夸奖说，伊森呐，听他的歌，甚至每一次都好像换气都会出现他的表情一样。这对于他最高的评价了。 好，说到这儿，我们到底是听陈奕迅还是听刘若英呢？啊， 都可以。 我们给大家这个3秒钟的时间，或者是一个片花的时间，我们大家来琢磨琢磨啊。如果想听刘若英的歌的，打1；如果想听陈奕迅的，打2。 如果他们俩都不想听，打3。 那听你吗？呵呵。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因为田馥甄在里面也唱了主题曲哦。 哦，好吧，那我们就来选择一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大家的选择现在已经告诉我们要播哪一首了。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 过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好，接下来我们女主播的爱科的煽情时间开始。我看你这准备了半天呢，一直翻门翻门的。 我就突然之间忘了说这首歌曲出自哪部电影，是出自那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 嗯， 因为我看到平台上有人留言说，嗯，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是最长情的告白。 所以你想对安东尼说什么？ 说你好 ，Hello， 我是艾克，少长了。 没有了， 没了。 我以为你要煽情来着。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谢谢这些一直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陪大家去观赏一部这个很轻松愉快的电影。 是轻松愉快吗？ 就是看了以后心情会很好啊。 真的吗？ 对，它就是高分惊悚片。 对， 寂静之地 会在中国 想好好说好好说 中国定档呢是在5月18号正式上演，让你连吃爆米花都不敢出声的电影。 对，这几天 好好说好好说， 北美正在上映这一部备受好评的惊悚片叫寂静之地，讲的是什么？哎，就有点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叫寂静岭啊。 啊，对，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要保持安静才能活命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俩都不说话了， 要不然怎么办？嗨，这个其实说呢，人类啊，就是科幻片啊，或者惊悚片，就是人类遭受了一种神秘生物的威胁，然后也根据猎物的声音行动，所以呢，人们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保持沉默，一点声音都不能出，要不然就会被怪物追捕了。 据说电影当中有个细节， 嗯， 是这一家人为了能生存下去，只好在路上铺满细沙，小心翼翼的光脚走路。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要保持绝对的安静，甚至就连交流的时候都要靠手语。 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所以呢，这部电影是从4月6号开始在北美上映了。 哎，你 有点害怕。 不是，这个音乐就是你这么一说话，就是感觉 更恐怖了，是吧？ 瞬间感觉艾克长满了白头发，就感觉是一个什么老巫婆之类的在旁边。 其实这个片子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因为连续3天都拿下了票房的冠军，口碑也是一路高涨。 现在耳边响起的应该是这个电影的 BGM。 对，其实有人说是近几年看过最好的惊悚片，说有天才一般的悬念的设置，更有观众说这是一部让人不敢吃爆米花的电影，因为邻座的一点点的声响就会让人 汗毛站立。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下班路上， 好不好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这部电影已经确定要引进了，就是在5月18号，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对不对？ 对，如果你跟另外一半还处在暧昧当中，不妨带他去电影院看一下惊悚片，是那种感情升温的最佳好办法。 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话说回来了，上一部让你毛拱悚然的那种啊惊悚片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这个毛骨悚然的电影就不说了吧。 哎，咱们可以想想， 还真有 很多。其实之前看了一个叫恐怖的蜡像馆 啊， 没 看过、 那个、其实不算是完整的一个恐怖片嘛，但是中间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害怕的地方。 闪灵有没有很恐怖、 还有其实还有挺多的。 山村老师、 还有什么？ 就是我其实看 还有，我想起来一个， 已经吓死我了。 一个 陈静心灵逐梦演艺圈年度最佳惊悚片。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好的了？ 哎呀，其实挺多的。大唐荣耀 就是我其实平常生活当中很少看这种惊悚片，所以呢就是以至于我自己的想象力会特别的丰富。 嘘，好了好了，嘘，不要说啊。 The Son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g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o split the night and cat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The Sound of Silence。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看今天的王牌新发现艾科发现了什么，同时在微博上留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现金的红包已经到了700块哈，给大家加油来报名参与吧，真的是人人都有机会。 对，很多朋友还就是，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新朋友，就昨天在问说，怎么参与啊？怎么参与啊？就是我会在这个片尾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对，也有朋友有些失望，比如说啊，我们这么多期连续也没有被选到。但是真的有人在被选到那一刻说啊，真的我成功了， 我们还有被选的可能性哦。 所以我觉得顺心而为，或者说顺其自然，也别把这事儿看得那么重，说不定我们偶然就会相逢，对不对？要不然你每天都盯着我们，好像你不给我打电话，然后你就跟我有仇似的。 对，700块还挺重的。 这样的话我压力也太大了。来听听看今天的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如果你能深入北京的街里，就会发现这里有种岁月沉淀下来的韵味。漫步街头，可以走进元代的白塔寺、明朝的紫禁城、清朝的王府花园、民国的名人故居。除去这些历史遗迹，你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情怀的保留，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的老国营。从胡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胡同，再转个弯，就能看见百货商场的招牌，红底白字俨然褪了色，门口张贴的几张大海报还存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烙印。它没有高大上的装修设计，没有漂亮帅气的导购人员，没有吸睛的营销广告，有的可能只是满满的怀旧风格。一进门，时光就好像回溯到了上世纪，满眼都是老商场的味道，回力鞋、搪瓷缸、铝制饭盒、海魂衫，这些旧时的老物件儿还静静地停留在那儿，仿佛一下子时光都静止了。除了充满回忆的老物件儿，商场里使用的柜台也算是古董了，大概已经使用了将近40个年头。因为年代久远，柜台玻璃台面已经磨花了，但依然不影响它的实用性。和其他的商场结账方式有所不同，这里仍然在坚持用算盘结账。老店员虽然年近花甲，但手中的算盘响起来依然是得心应手。这里能带来的或许并不是购买的本身，而是一种莫名的眷恋吧。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四环东向西建祥桥东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外环方向上新桥东有事故，金密路进京方向思河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姐， 我是艾哥。 对，此时此刻坐在我们对面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呢，今天这个新的造型让我也是眼前一亮啊。 对，刚才我们夸赞了半天了，那我们稍后再听到他的声音是吗？我们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 对，我们先重复一问问题，然后再让他出现好不好？ 对，刚才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回忆一下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和黑白电视机。 到底是什么？你好好说。 黑白电视机、电冰箱、石英手表和收录机吗？ 对，我们就是请大家回答是或不是，然后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这位他是谁呢？我们先请他进场。 王牌大来宾， 来，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了，来来来。 我也想学那样，嘿哈喽大家好，朕是陛下。 对， 哇，这声音太有磁性了。 我就是感觉大家来了水泊梁山，你知道吗？对， 好汉， 好汉，对对对， 108， 欢迎陛下，欢迎 啊，生日快乐，感觉好开心啊！ 哎，好久不见了， 真的， 对， 上次好像是上一张的 EP。 对， 然后十字路口啊，暴风女王， 对对，我记得，然后你那次带着乐队一起伴你一起来的， 对，因为还说刚我们还聊说这个就是内部进来之后很少有这么大空间的，所以说上次带足了人。 你没有觉得我们这次你看直播间的那个造型也不一样了吗？ 是更大了吗？ 其实以后再带乐队来的话，我们其实有 life 了哈。 哦，很酷啊！ 你装修过了，你在开玩笑？ 漂亮， 是不是 带劲？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环节还是很简单，稍后呢，请我们的还是请陛下跟我们配合一起玩一下我们的白给一百块互动，然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王牌大来宾的时间，来听听看他带来自己的专辑是什么，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从一首歌开始，看看今天我们打通电话的朋友是谁。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王菲的《羊宝》。 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善良的然后呆萌的女主播啊，我们其实今天这个预热题的答案呢也是呼之欲出了。 对， 没关系，我们还是留给我们听友他自己来揭晓。 对， 现在应该是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我们来听下他的声音。 嗨 Hello， 嗨 Hello 白姐你好，艾科你好。 对， 一看就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对，今天其实在直播间还有一位特别酷的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陛下，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来？ 啊，你好你好，我刚才到家的时候正好关收音机，听到了水浒两个字，不好意思。 嗨 姐姐，我也是一条好汉。一百单慢量、 哎、你今天的问题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拷问你，你有没有信心啊？ 嘿嘿嘿，有。 你现在是在家里面听我们节目吗？ 当然。 哇，这个准备都准备到家里去了哈， 瞬间压力好大。有没有今天旁边有军师吗？ 有，老妈在做饭。 哦， 还有忽略。 好好好好，行，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加油好不好？ 好好。 OK，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来了。哎，我先提醒你一下啊，提醒你一下，今天的第一题就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王牌大来宾陛下有关系啊，你可以先想一想啊，先琢磨琢磨，准备。第一题我想问的是，今天我们的好朋友歌手陛下携新专辑做客直播间，请问陛下新专辑的名字是叫陛下吗？是吗？ 不是。 姐姐我在用力给你使劲。 可是他看不到你。 对呀、啊。 哎呀，这怎么办？ 让陛下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对。 你这个收音机刚刚关的，我应该再多说一点是吗？关之前帮你说一下，大家好，我是陛下，那我这次来做客，然后也是携了我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确实叫陛下和大家见面。 你知道大家会想说，哎，陛下其实已经出道很长时间了嘛，对不 对, 对， 一般很多歌手在刚出道的时候第一张会 是 叫是同名，就叫同名专辑，就是陛下。 对的， 之前你发过一， 不好意思我憋了这么久。 这次是放大招了， 感觉对不住这个姐姐。 哎呀，那个怎么办呀，你输了，这样我们让陛下来决定是不是再给他一个机会。 我觉得一定要、 哎、 对，这也算是我帮助姐姐普及一下我个人的知识。然后希望姐姐以后能够多多关注这条好汉。 好吧，那这样的就再给一个机会好不好、嗯、要不然人都到家快吃饭了、嗯、 对的， 饭吃不香了，再好吧， 嗯， 行不行，那再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啊，谢谢谢谢。 哎，好，那记得要支持一下陛下的专辑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题，陛下来问。 好的，象棋是中国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那么请问在象棋中小卒子的走法是只能直行不能左右移动吗？ 是吗？ 不是。 哇， 恭喜你。 哎，你是会自己会下中国象棋吗？ 啊，会 啊。那他为什么不是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过了河以后他就可以左右走， 果然会。对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好，挑战成功，第一题。第二题来艾科， 请听题。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第一次华山论剑的获胜者是王重阳吗？ 是吗？ 不是。 那是谁？梅超风吗？那是谁？就是王重阳啊， 还是好不容易就熬过了。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然后就是当那第一次的华山论剑的时候，当时获胜还真的就是王重阳了。可能你对金庸的小说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发现了这个朋友，他最了解的就是《水浒》，就记住《水浒》，你知道吗？好吧，挑战失败啊，到第二题。不过我们还是有小小的鼓励送给你，好吗？9.9的小红包，谢谢你，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拜拜。我们还能够接入一个朋友的电话，对不对？嗯、好，等一下啊， 期待一下， 来一个。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好，接下来这位我们的好朋友爷爷在线上了，来来来来来，我刚才好像说了什么爷爷的，也已经在线上， 突然叫出长辈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嗯啊、来嗨 ，Hello。是个男生。 Hello， 真的是，你看， 一个男生哈，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向前看。 没有听太清楚。 我看到他的名字上面写的向前看。 哦，向前看，向先生是吧？ 对 对， 哎，好。 所以因为向前看，所以今天 向先生今天今天心情不好吗？ 还好啊。 打通电话不觉得你很开心啊？是不是？你参与过多少次？我看你关注时间很久了，2013年关注我的，对不对？ 对 对啊，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接通电话你就要很亢奋，但是希望你这个保持一个状态好不好啊，加油加油啊。今天除了我和艾科在直播间之外，还有一位这个大美女拷问你，她是陛下，你们也打个招呼吧。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陛下。 这个题你应该答对了吧。好，今天歌手陛下携新专辑做客直播间，请问陛下的新专辑的名字是叫陛下吗？ 是呀。 哇，好欣慰啊，突然间好欣慰。恭喜恭喜这位向先生 第一道题答对了。 好，恭喜你。好，谢谢你参与我们 我们到此结束了。 没有，开始答题了。好，来来来，好，你第一题让陛下来问。 象棋历史上的今天吧。 Sorry， 历史上的今天，著名的轮船泰坦尼克号开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航行。那么请问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地点是在太平洋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那是在哪儿？ 是在哪儿？ 大西洋。 哎， 厉害了， 电影看了50遍的估计是哈。好，接下来第二题，法国巴黎的标志性的景点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戴高乐将军吗？是吗？ 是吧？是。 好像时间对不上，那凯旋门早就有了，它其实为了纪念拿破仑的，所以这是一道历史题。Sorry， 答错了。 又划重点了。 好吧，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的参与。向前看，小向同学，关注娱乐做王牌，关注陛下的新专辑，然后呢？预热题的答案要帮我们揭晓一下，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道题。 对，我们70年代的时候结婚的四大件是什么呢？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石英手表和收录机吗？ 是吗？应该是不是，对不对？ 你是忘了刚才自己答的是什么了吗？所以答案是不是，因为70年代的时候是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这才是正确。谢谢小象，谢谢小象，你可能是工作有些疲惫啊。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穿上别人的定制服，还能不能自在漫步？每个人拼贴出一个个我，那是我不是我，笑着困惑，能不能再唱出自由？ So let me go go。 这首歌来自于陛下的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野生动物》。 哇哦，酷的一首歌， 来介绍一下吧。 对， 哇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陛下。然后这次呢是携个人同名首张专辑，不对，是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陛下》。 对。 然后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野生动物》，声是声音的声哦。对， 真的， 对的。 哎，你知道就是同名专辑呢，可能有两种推出的方式，一种是新人驾到的时候，哎，我是某某某，哎，比如说周杰伦，哎，我第一张专辑 J 同名专辑、还有一种方式是。他会有一个全新出发的感觉，之前没有过同名专辑，可能到了一个要转型啊，或者是自己重新认知自己的时候，哎，会有一张这个自己同名专辑出现。 对的，其实像说刚刚也有大家说不太知道说，哎，陛下的这张专辑应该不是同名的了吧？因为之前呢，我是2014年的4月1号嘛，发了个人首支单曲《安静下来》，然后接下来的一年是发了翻唱 EP《续》，然后以及上次来做客放的那个我的个人首张 EP， 名字叫做《里面是5首歌、然后这一张呢是完整的10首歌，然后也是我特意挑选了，就是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嘛、筹备了一年，然后特意挑了4月1号，就是整张专辑这样正式上线，因为我想 就算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就像白洁刚刚说的， 嗯， 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感觉新的认知，然后也是对前一段时间的感恩和一个暂时的告别，自己重新整装，我要继续向前走了，包括我剪掉了头发这个六年的这个标志。对，然后其实这个呢，野生动物啊，跟大家再提一嘴，就是明天呢，野生动物的 MV 也会上线了， 哦，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去哪里看？ 到时候我会在微博上跟大家预热预告，然后那个 MV 里面应该也是你能够看到我脏辫的最后一支 MV。 好， 对， 留念一下，是不是？ 对的，对的。 你知道说到脏辫这个事儿，就是当我们第一次就是刚刚见到陛下的时候，就会和之前以往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因为就留了一个特别清爽干练的短发。 对， 舍得吗？剪掉？ 哎呦，其实之前多少会有点舍不得，因为太习惯了，大家现在看不到，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三个头型现在是比较统一的。 对，就是连我在内，我们好像三个人是 发型是统一 的 对，就是好像感觉是一个组合了，你知道吗？哎呀，这怎么办，重新出道一次啊。 剪之前是有会是会有一点舍不得，但是， 哎，毕竟好长时间了。 对，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其实真正剪了之后我倒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全程我是没有对着镜子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然后剪完了之后就觉得哇，特别的轻松， 嗯， 而且就是前几天是完全感觉不到是自己，就是我这个头 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起床以后突然 会一愣， 这是谁那种？ 对，我跟你讲，我走路当时轻的像起飞，真的，真的是轻的像起飞，因为原来它的重量是净重啊，就是不算湿的时候，干的时候应该是一斤整， 嗯 啊，然后等到剪完了之后，比如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习惯性的把以前那个辫子从脖子上面往上撩一下嘛， 没了， 哎，晚上回去一撩，哇，什么都没有。但是特别痛快的是，现在洗头好痛快，嗯， 对， 开心的话可以一天洗三次。 可是你知道，陛下就是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剪头发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尤其对于女生来说，把自己头发剪短啊， 嗯， 它是可能是意味着一个你的心境的一个改变， 嗯， 或者你想换一种生活的方式，剪头发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是什么？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吗？或者说你突然哪一天就想说，不行，我要换个头型？ 嗯，其实我是这样，我留这个辫子的时候呢，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想过它会给我带来些什么， 嗯， 然后包括说剪的时候，我知道我早晚有一天会剪，但是我没有想过说，哎，我多少岁啦，或者是他要留多少年，我固定的时间去规划他，嗯，去剪他。然后就像说这一张专辑主要给我的动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对我来讲，这张专辑特别让我开心和感恩，这一年里面我自己的参与性特别的主动和积极， 嗯嗯， 然后真的是看着它从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一首歌一首歌成型，然后 MV 的拍摄，包括造型上的改变，包括实体唱片的设计，我自己参与其中的这个让我特别的感动， 嗯， 我想这个外在的标签，辫子也好，乌鸦嗓也好，大家对我的那个最开始的认知， 对， 给我带来的幸运，我觉得我会感恩，我也会记住，但是我希望在自己饱和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把这些及时的清掉，也算是对就前一段时间的自己做一个就是总结和告别， 撕掉一些过去的标签。 而且我选4月1号跟第一支单曲，之前发的是 EP 和单曲嘛， 嗯， 所以我想就是让它以一个小的轮回的形式， 嗯， 就重叠在了这个4月1号， 嗯嗯， 然后就是可能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情节， 对 我就是想让这一天变得更加有意义，所以我也选择在这一天做一个全新的自己，然后告别过去，然后整装待发这样。 嗯， 我们说了半天外在，其实这张专辑就是由内而外的一个蜕变的过程。 对，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呢，是来自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听》的歌曲。 对， 嗯，这好像是你自己参与创作的歌。对， 这个是我自己改编的一首歌，然后词也是我目前为止最痛快的一次词， 哎， 就通篇。嗯，就是写的特别快，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感受一下。 我们赶紧听一下，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总会让家的总会想变换，唱好了让他开一枪，我的头里就累一只蚂蚁，为了好玩吃拉着我的神经，吃我的耳朵，它咬着我的眼睛，你听你听，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陛下这一次带来的全新的同名的专辑，就叫陛下当中的首歌叫听。 嗯，对的，这首歌曲而且是通过你自己亲自来编曲和作词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其实这首歌呢是2016年的时候，应该是在6月份，然后他的创作当时给我的灵感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次是带着家长然后去游轮上，然后到公海是一点的信号都没有， 就是手机都已经 对也没有通讯也没有网络，所以说就是手机里已经下载好的歌曲，然后就是我当时呢是在船上，就是我们大概是几天几夜吧，然后我就特别想看一个海上的日出，因为我没有在海里面然后看在那个鸭蛋黄， 对那个状态特别不一样， 对我想我特别期待，然后我真的是一晚上没睡觉，我就为了等那个海上日出，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下大雾你知道吗，我没看到，就没有看到它从那个海平线上升起，等它起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太阳它已经在上面的雾里面了，然后就是我这一个晚上然后就是等的这个心情加上我当时的一个状态，像我觉得大家以前觉得陛下是那种非常有劲儿然后很积极一直充满能量很亢奋的， 对，然后我不停地向前的那种， 对，就是打不倒的小强那种，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包括我在决定用它之前让它跟大家见面之前我也其实有犹豫，我想哎会不会破坏了大家对陛下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印象，其实后面我就自己就想开了嘛，包括像这张专辑收揽的曲风也是各种多元化的，我想我自己没必要把自己的格局给放的就是缩到非常小，然后为了迎合一些标签，就像刚刚我们聊说你自己我自己要打心眼里的喜欢和接受这些歌，我们人的情绪也不可能是一直处于高，对吧， 对， 也有些低谷的时候是需要一些音乐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去被释放，我的这一首听就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它是那种就是飘在海上，然后隐隐约约你感觉到雾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当然然后也有人问过我说哎，你写的这个你的头里住了一只蚂蚁啊，啊，为了好玩它拉你的神经，他说这个蚂蚁到底是影射什么或者是暗喻什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执着，你问我说这个蚂蚁是什么，我脑子里当然不可能真的有一只蚂蚁，对吧， 对， 我想它可能只是在我的那个当下的一个我的当时一个情绪特别好的帮我给发泄出来了，它只是一个形容词，一个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任何的东西，就像我说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无论是收的歌还是我写的歌，我只是负责作为一个人生的传导，我用我的想法跟情绪去把歌曲唱给大家听，然后别人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和感受那是别人的自由和权利， 哎，说得好，哎， 我现在真的是这样想的，就没有必要强制性就让说我这十首歌我希望你们每一首都喜欢，就个人有所好嘛，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花时间来听听其中几首，看大家最喜欢哪一首，好不好， 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是陛下，我们在这儿提个小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小红包送上，好不好， 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在这儿抛出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陛下提到他的这首听是这个创作灵感呢来源于生活，请问他是因为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去想到了写这首歌吗，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姐白就好了， 王牌大来宾，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4月17号，杰杰耶夫将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来自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唱家们，共同为中国观众呈现音乐会版歌剧《霍万辛娜》。此次将是该剧在国内的首次上演。来自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唱家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组成的庞大阵容，将为观众合力呈现这部穆索尔斯基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佳作。2018年5月19号，迪玛希世界巡演深圳站将在大运中心体育馆开启，全新升级版主视觉海报也于今天曝光。画面中，迪玛希驰骋于雪山之巅，环顾四周的冰川，看向前方的群山，坚定的眼神与现实的狂风暴雪形成强烈对比，这也预示了迪玛希的音乐决心，而奔腾的骏马则象征他的音乐。作为迪玛希2018年开年首场演唱会，演出曲目的选择也与去年有所不同，不仅增加了中文歌的比重，更有不少全新单曲的首唱，部分歌曲设计了巧妙的视觉特效，多维度展现他的音乐世界。Cream Fields China 2018首次来到成都，将于本周六在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举办，打造多维度体验的电子音乐节。无论你是 EDM 的追随者，或是贝斯的狂热分子，在 Cream Fields 都能找到属于你的挚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天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听完以后就突然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直播间，是个全台的感觉， 该上擂台了。 对， 滑了滑了， 特别酷。因为其实陛下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觉得他、他有很多的爱好，比如说之前我有骑摩托呀，然后 帮我开了半天锁， 然后对那个在那个中午我记得就是、而且你自己其实自己本来就在北京就会练习那个， 对，最开始去打拳呀、健身这些是纯粹是为了减肥，对，然后器械太枯燥了，我觉得就是那种流汗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哎呀，太难熬了，对，然后这样就打拳的话，你会就简单粗暴，然后就直接可以释放情绪，这样、哎，然后包括像这首歌，其实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你把声音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呜，对， 有， 这个真的是。我为什么说这张专辑我特别的，就是我自己就很就感觉我已经坐不住了那种，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参与度啊，就包括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我玩出来的，就是你看，就包括这个很有一个清嗓的音，还有刚才那个呜，人在很高兴的时候玩开了，你会就很积极的就哇哇这样喊起来了， 哦， 然后这个对这个歌还有结尾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小时候咱们打游戏会出现一个就 KO 啊 KO， 对，我也自己来了一句这个， 是吗？ 就在尾巴的时候， 待会儿我们一定要听一下啊。 对，就包括这些我忽然间就冒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然后首先也要感谢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啊，李汉群老师，就是他非常尊重我的想法， 支持你， 对，然后秉着就是秉持着被对音乐本身的这个热爱，然后他去帮我去实现。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我跟他提很多要求，他说哎这不行，他会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如果行的话你就看这些玩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听的朋友们也会能感觉到，哎，这个是一首很欢快的很自然的，像说音乐这个东西它就是就像人的眼睛，它藏不住， 对，不能刻意。 对， 对， 我首先我要自己唱着嗨了，我开心了，我进去了，然后听众才会产生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同步。然后这个歌其实的背景，我给你们好好讲一下。 等一下。 OK， 这个尾巴啊，来。 准备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呦，最后那个 KO 就很有街机风格啊。 对 啊， 然后这个歌是怎么回事？我之前有那个就是愿望的小本本，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说今年我想定下一些想做的目标，然后或者想要完成的事儿，然后我如果完成了，我会把它打上对号或者是画上，然后写上实现的日期，然后前过年之前嘛，然后去泰国普吉岛跟朋友龙神道乐队朋友的乐队，我们去一起，我去帮他们的专辑就是合作一首歌曲这样，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到了普吉岛，然后上面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三天的时间，然后比如说我明天就要回国了，然后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岛上发现了一个酒吧，然后是有全台的这样， 对，就是因为泰拳其实在当地很普及， 对，很普遍的，然后他们是这样的，职业的泰拳拳手只有一组，就是只有一组是在中场的时候他们会以职业的上台打一拳、 okay. 打一场，然后呢剩下全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就是真的是全都是欧美人，基本上我们连着去了三天晚上都没有看到就是亚洲人， 这是 我们一伙， 真的是谁都可以上去的。 我跟你讲，真的把我惊到了，我为什么第三天最后一天我才决定去上台跟他们打，因为我那个愿望本上有写，我说17年想打一场实战，但是我想象的是在那个比如说国内的一些、 啊、 对对对、安排的， 吓我一跳，我说小想的是在街头啊、 不是不是、然后那个就是地方的开放跟包容性、而且它很好的一点是什么，游客啊上去跟比如说你举手、男生那你就上台四面台走四面，底下有想跟你打的然后就举下手，然后你们就去换衣服， 没有种比武招亲的感觉， 哎，真的是这样，你台上真的是真的打、 我就是 拼了劲儿， 不留情面那种， 我看我亲眼见到了两个应该是美国人大壮的那种，然后你可以戴护具也可以不戴护具啊，但是我们上去一般都是戴护具的，然后一个男生只能跟男生打这样、然后那个男生一脚就踢到了一个男生的鼻子， 断了， 不是断了，他直接就是流了鼻血，但是那男生倒地下30多秒没有起来， 哦，就是这叫 KO， 真的 KO， 他真的，那我这个 KO 没有那么狠，吓死了，他这个真的是就教练给他倒水啊，按摩、太阳穴鼻子什么的、给他散热，这样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的， 有一些的竞技性， 对， 那你当时对手呢？ 我当时你听我说，我是最后一天，我看了这几天下来有男生组合打，有女生组合打， 看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出走了。嗯， 我是真的是憋着，因为我想我他还是会有意外会发生的嘛。 对。 然后我是因为特别想要那块奖牌，就像我跑马拉松，我也想要那块奖牌，我以后看到了我会 给开心， 对，我会回想起当时的这一份纪念。 嗯。 然后我特别想要那个，但我这两天看下来，我说这是真的是挺凶的。就是台上是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打，但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下台了，我不会谁也不会跟谁急。 那当然， 对， 竞技体育嘛，对。 对的，然后我当时急的就是说，哎呀，明天早上我就走了，我回国内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就说啊，怎么办？怎么办？ 鼓起勇气。 对，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万一真的是把我的是吧？我毕竟我也要我的这张脸，我回去还要工作，是不是？ 对。 然后，但是我那天真的是我就受不了了，我怕给自己留下一个非常大的遗憾。然后我就在第三天晚上，后来我真的是那天晚上的最后一组，不是我主动上去的啊，因为如果一个亚洲人就是小，会比欧美人的身高啊比例都会 小 一点， 对， 如果我先上去，那随便举手的人可能都能把我装下，真的， 还有策略， 对，差很多，因为基本上都是先看，哎，看台上、这个、 差不多我能打过他， 对，差不多我才会上，你心里要有一个配比，然后但是这个女生上去了，她因为是最后一个，然后她已经她第一面就是我说她转到第四面，如果还没有人迎战，我就去上。 对， 然后他转到第四面了，然后观众就很遗憾说哎没有，然后我在这边一举手，我就一咬牙一举手，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观众就哇全都亢奋了，然后我们就去换衣服了。 那你的对手其实 是个加拿大的一米，真的是比我高了一整个脑袋的一个姑娘。 我也想说，要是像艾科这样你上就上了，你就上去 比一下。根本没有，我已经算是很小只很小只的了。 哎，你不是前一秒还说我胖来着吗？ 重点是因为这一次的你上场这一次的勇气，然后有了这首歌。 对的，然后里面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把那个大个的女生给打到了，对，打到头了。 你最后赢了。 对， Oh. 是这个赢不是这么这样的配比，就是娱乐第一嘛，真的是比赛第二，是因为第三个环节打一分钟歇一分钟，然后体力都已经快透支的情况下，然后第三局我就一下够到他的头，我得跳起来能打到他的头，然后打他头的时候就他一下也可能是因为累了，对，然后就是一下被我打倒了，然后观众就炸了，他们会觉得哎这么小一个把那么大的给打倒了嘛， 主要是策略好。 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都得了那个奖牌， 嗯， 这我们两个是最有爱的一组，就是在上面就是还会照顾啊，你没事吧，你没事吧，那我们再来哦，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我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真的是在那次给我的体验之后，就真的是我们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真的不要让自己留遗憾，要不然我会毁死的，也不会有一拳 KO 这首歌。 但是真的特别棒，这就是其实我认识的陛下，就是我觉得是敢想敢做，一直以来就是你真的是有想法，其实自己要去实现的一个人。 对， 包括专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去做怎样的一张专辑，我就去做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体验，促成了这首歌。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都是这种及时的体验感的东西。 对。因为对我来讲，我包括我创作的部分也是，我大部分属于那种要从我自身出发，我的感受出发。 嗯， 所以说，对，这首是我这里面特别偏爱的一首歌。 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娃娃， 嗯， 娃娃，这个是平身，他跟平身是都是迷先生乐队帮我写的。 嗯， 然后这个歌是因为我在收的时候，他给我一批歌，我一下就非常肯定的说我要这首歌， 嗯， 然后我也觉得这种我们某种程度上的就明先生我们的就是默契的程度， 嗯， 然后你看他在没有见过我的时候帮我量身定制了一首非常适合我的平身，然后这首傀儡娃娃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理解，他其实也放了一部分的寄托在这个歌里面， 嗯， 希望我去呈现出来，就像里面说傀儡娃娃就提线木偶， 嗯， 就是你是被人操控的， 有时候身不由己， 你的一言一行，嗯，你的每一个表情都可能是别人去操纵你做 的， 嗯， 对，然后像里面说别学别人争宠争排行，然后你手一扯一拉着我进退，一松开我就只能往下坠，其实诉说的有一点点的无力，跟你想挣脱那个束缚，会渐渐的就感觉意识到了自己是不是被迷失了，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变成了一个傀儡娃娃吗， 哦， 是这种概念，然后包括八号呢，四月八号上线的这个娃娃的 MV， 哦， 然后是用爱情的方式，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两个舞蹈老师帮我去诠释，嗯， 就是这种被操控的，你可以随便的去理解。 你看怎么去理解？其实就在爱情当中，其实一方有可能会变成另一方的体现。 你爱的太满的话，你就真的容易失掉你自己。 被操控会， 对， 所以我们 依赖感、 啊、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而且它的 MV 现在已经在线上，大家可以 去，对，大家可以欢迎收看。 好，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你和我们乐队的合作叫做 娃娃 娃娃。 不当你的他好谁？满足于爱被需要的喜悦，衷心感谢。当傀儡娃娃，只是这样也能不痛不痒，右手是悲伤，左手说笑话，不甘是退让，而现实成像，该大笑浮夸，该脆弱退场，操作我、哦、轻松平常、哦、 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王牌大来宾，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好，我是艾科。 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我们请到的是陛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陛下。 对，他的全新的专辑是同名专辑。 对的， 嗯，我们刚才在说他的这张专辑，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娃娃》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来说，他其中有一个唱段，要不要介绍一下？ 那个就刚才中间有一段比较接近于浅吟低唱，然后最后又声嘶力竭的一个呐喊，嗯、然后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在就是整个开口全都变了，就是情绪更加有张力的那种，就感觉很啊，很释然的那种，想要去挣脱的一种。嗯、然后那个其实原曲中间是没有的， 对，那个在录音室其实很难完成的。 对，那个其实是怎么样？中间比如说那段间奏就是 hello，、嗯、然后包括前面就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情绪很难控制啊。 对，那个、因为它。比较就在短时间，可能就这几小节之内要做一个转换，嗯，完全是受我自己的情绪牵引带出来的。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我在那个棚里面是灯全都关掉的唱，然后正常我们录音的时候嘴跟话筒的距离大概一拳就够了。嗯，我记得这一段出来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个耳机线，我是两只手就攥着这个耳机线，然后离话筒可能已经很远了，然后真的是用力甩着这个话筒线，然后就 hello， 然后有时候是。背上就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亢奋的一个点，然后我们一回放说刚才那个突发的一段情绪，嗯，回放听一下，哎，觉得我说我很喜欢这一段的情绪，然后就把它给固化了一下，然后重新就把它给录进去了。 哎， 我觉得这段啊，我特别就自己后面一听的时候，我还会 起鸡 皮疙瘩。 哎，你知道我今天听陛下来这一次来，嗯，就是你介绍自己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比前两次还要兴奋，就感觉你真的整个人投入的沉浸在这张专辑里面啊。 其实我觉得我的成长虽然是慢，但是我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样，我是必须要我自己去亲身体验和经历，我才能把这些及时的消化。你告诉我太多，我也听不懂，我也搞不懂。 嗯， 就是这样，我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比如说像包括之前啊，大家上一张，比如说我们拿例子来讲，上一张排队啊，十字路口啊，然后那个暴风女王啊，都是一些很逼下的歌。 对， 大家听着很。 我刚刚说，其实你现在看上去好像没那么着急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爆发式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一定就是特别想很直观的说，只给的东西特别多， 对，特别在意大家。嗯， 对你的印象， 对， 嗯， 我要包括这个辫子什么的，反正现在就像说，倒是有了一些，我不想再去想那么多，剪头发也好，包括歌的 随性了一些， 对，我是觉得我首先要有，就像说爱自己嘛，你首先要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我要觉得我把我自己的作品，包括我这个人，就全都翻了一下，然后颠覆一下，我也想看看我如果。摆脱掉了，或者是我自己选择扯掉了外在的这些标签的话，我还有没有之前那么大的意义，或者是那种感觉？ 可是这种撕裂的，就是把身上的一些标签撕掉的过程，其实很痛苦的，就是 冒很大的风险。 对，就你撕掉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说你要重新去面对一个全新自己。嗯， 对。但是我开心，我愿意，我觉得这样会能够让我成为。更接近我想成为的人。 嗯，你准备好了？ 对的。 嗯、所以这一次他的全新的专辑《陛下》，我觉得可能更希望的是大家去把这张专辑拿出来，然后自己去认真去听一听。 对， 嗯、 其实今天见到《陛下》之后，就会感觉，嗯，很多标签都已经不攻自破了。 哇！ 听到新专辑当中呈现的一些状态，从以前对你的认识，黑柱啊，包括唱，唱很摇滚的一嗓子，唱出来那种很轻柔的歌曲。 五年了， 对， 你知道，就是因为是老朋友，所以我们好久不见，真的是上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夏天，我们在那个路边，然后你的摩托车打不着火的时候。 不是打不着火，是我那个锁。 对，那。Sorry, 是锁没有打开那个锁的时候，到现在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好久不见，所以我第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真的好像就像专辑里面想呈现的那个内容一样，是一个有一个不一样，但是我又不能说准确的说出来是哪里不一样了，不仅仅是造型， 对，不仅仅是一个去标签化的一个专辑，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待。 我们今天刚一见到陛下的时候，陛下就说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一首歌是要送给歌迷的， 是这首吗？ 对的，就是这一首。 嗯， 这个也是第一批就是发出去的三首歌，平身、夏天以后和听。对，夏天以后是专门送给我夏花的一首歌。 对， 然后里面也有我写的词。我是觉得2013年的那个夏天改变了我整个的一个人生轨迹，然后包括像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我其实写东西很直白， 对， 像我写的就是说我在老家在那个很荒芜的地方，我对着田野对着蝴蝶说，哎呀是我呀，但是没有人认识我。然后等我来到一个偌大的城市之后，就全都不一样了。然后说那个夏天之后你终于认出我是我呀，就是好像是此刻的我才变得更加的，就因为你们我才变得更有意义，我才能变得更好。 真的特别棒。对，就是一个夏天叠着一个夏天，但是陛下一直都是那个一直向前的那个陛下。 对，就印证了那首歌曲的名字，变了吗？我没变。 好吧，这首歌是送给陛下的粉丝，其实从5点钟就开始有人在等你了。 嗯，哦， 就把这首歌送给他们。 好的，我其实这两天跑起来，我的夏花真的也跟着我跑，很辛苦。 对， 谢谢，然后加油， 一 起成为更好的人。 陛下每一次来都会圈粉，都会有人说哇好喜欢他的性格之类的，大家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去找来音乐听听看啊，还有线上已经上线的没有上线的 MV 啊。 对，这张专辑也会让大家认识360度重新塑造的他。 对哈、啊，你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陛下来看一下他的全新的造型的照片，哎，我们昨天也做过推送了。好，谢谢陛下，谢谢， 谢谢， 也谢谢白姐，谢谢艾科、以及今天收听的观众们，希望我能常来，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新歌。 耶，这次说够了吗？ 没有啊。 下次再来 喽，哎，我都没有说的，真是的。 等待下一次。 好的，期待下一次。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同样精彩哦。明天娱乐总排再见，拜 拜， 拜拜， 拜拜。 Oh